平台，习惯你的声音呵护我依赖，也许时间太快，偶尔对你的伤害，但你的包容我会难过起来。 秋雨里我

眼儿呢？

是明是暗，笑自己情绪太泛滥，心之阴淡，自嘲春习惯多敏感又难缠，低头呢喃，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，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 已经不够。

咚咚咚，笑我做没用的梦，想问是你的花朵，经不起遭殃的只靠你。说我狂妄骄纵，说我太孤僻沉默，勇敢表达的时候，你却说我的话。